喂，今日系1月23号星期二得到啊，出街即系1月24号啦。咁啊，今日咧有位咧稀客啊， 咁啊，稀客 都稀啊，呢排稀啊嘛， 大 N 啊， 大 N 翻嚟啊， 系啦，吹胡重来啊， 我自己主动要求喎， 系 几 cheap 啊。我问阿 Tony Choi， 喂，有冇位啊？ 准唔准啊？ 俾个位我啊， 俾个位你， 试下讲下嘢啊嘛，少啲讲嘢排，唔系，即系其实之前都话时间 多嘢做， 咁啊，啱去完一个公干翻嚟，咁啊想分享一下啲经验俾大家。喂， 系 睇下有冇机会喺我哋个台度开翻个节目做。其实咧啊，讲开呢样嘢咧，我都开始录紧我啲嗰 专辑 啦，101个锦囊咁啦，其实101，但系就唔一定101，可能一路延续落去嘅，而家录咗3集噶啦，咁啊几分钟十几分钟一集嘅，咁就塞落去俾你哋要嚟试下， 好 试下期咁样， 呃 like 一流系嘛， 系啊，唔系呃 like， 呃 view， 呃 click 啊， 呃 view， 呃 view 啊， 即系呢个咧就系我纯粹要嚟讲下做生意嗰啲窍门啊，小嘢，即系其实学阿大飞话斋，就 系 做一啲我哋讲一啲我哋错过嘅嘢， 系 点样喺错里边学到啲咩？其实错一路都唔紧要啦，点样喺错里边学翻一啲道理啊， 即系独孤九剑吓，喺败招里面求系嘛， 你真系 领悟到道理出嚟， 就系你败啊，就系咯。 嗱，咁我哋今日咧仲有两位主持嘅， 另外啦，大肥啦， 同埋雕拔啦， 雕拔系 啦，今日四个嘅。咁啊，因为咧今日啊，而家你叫年近岁晚啦吓，咁 我大酬宾，所以四个， 四个系酬宾。咁因为咧嗱，下个礼拜一咧就系好似撞正新年啊，唔知初几啊。 应该初三， 初三啊！咁我哋咧唔知有冇节目啦。咁啊，因为咧阿大飞系咪去旅行啊？ 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 唔系佢去旅行。咁我喺香港嘅，但系咧嗰段时间大家不如休息一集啦。因为咧大家做咗咁耐啦吓， 同埋未必有咁有咁多新闻，未必有咁多花生食嘅。 系啦，咁啊， 除非订住，咁啊嗱嗱声做特备， 嗱咩嗱声？你喺大陆，你可以嚟到 香港，唔系定得空 打长途电话 啊？不过咁我嗰次都话想试下用 Skype 咧，系 用 Skype 嚟做做，因为我之前试过嘅， 系 OK 又唔错嘅，咁可以同我 Alex， 因为我同 Alex 讲咗一年噶啦，就系咧系海外网友，譬如话咧你加拿大啊，我哋大马啊，跟住有个纽西兰，有个澳洲啊，跟住美国啲网友，咁可以大家夹。其实大家夹得时间出嚟讲，但系咧讲咗一年咧都冇实行嘅。 其实咧嗰阵时好简单啫，其实我嗰阵时试过咧响另一个网台度咧试过用 Skype 咧同广州嘅网友啦，同南京嘅网友。你谂下啦，啲极权国家嗰个网速都即系可以 都 support 到， 因为好奇怪嘅 Skype 咧系大陆系认可嘅，即系 Microsoft 响大陆吃得开嘅。 系 咁啊，呢个再提下话啦吓，讲呢个 好。 俾少少一分鐘啦，因為大英提我，咁我澄清下啦。 唔係個 friend 提我啫， 係啊，咁啊 friend 嘅 friend 嘅 friend 啦。咁咧之前咧講過萬蚊個計劃，咁咧就講咗，咁啊見咗有200多人，咁咧就個個都好有興趣。 後尾 咧係啊，咁啊即係講，咁後尾咧有啲網友佢哋自行咧就自己做咗，咁咧就我不牽涉其中，咁佢哋咧應該都做得幾成功。咁啊聽講而家有好多間咧就承諾咗，但係冇一間我有股份，亦都冇收過顧問費。咁咧就 你仲要將條橋俾埋人喎？ 係啊，咁我哋都揾到啲嘅應該。 咁你咪好笨 X 咯？ 我都唔係嘅，我樣都本身係笨噶啦，肥得嚟梗係笨噶啦。除咗Tony啊，Tony Choi就唔係。你睇嗰啲，所以话佢明明讲粗口系犀利过我嘅，我其实极少讲粗口，但系啲人都话我最粗口，就系呢个就系形象问题。佢讲粗口都讲得温和个人， 人哋系人都知道我温和噶嘛，系咪先？呢个系招牌货嚟嘅，一见到我就知道啊，呢个系温和噶啦，系咪？ 系咪呢样以温和驰名网台界啊？ 冇错啦，所以咧呢样嘢咧嗱，大肥就冇办法啦，因为你个包装问题。 嗱，所以咧你真系要再 执下嘅， 你讲讲我哋澄清下啊！嗱，俾个机会你。你系咪搵到好多水啫？嗰、那个万蚊计划， 咁我咪就嚟上市啦，谂住依家呢档嘢， 系啦， 万蚊计划上市咧， 我都话啲网友自己做咗，我冇参与其中，咁咧我亦都冇收顾问费，系、零， 系 提供条桥啫， 系一个笨柒。 啊，咁我即系其实我出面听到咧，即系某人啦吓 ，Tony X 讲话俾我知啊， 系啊， 即系乜乜菜嗰、那个 菜都有，系啦，咁同我讲佢话，即系唔系佢讲，讲笑啫，即系系真系有啲朋友同我讲话， 我知，其实之前 其實我系即系几唔抵嘅， 越传越多添，我知道， 系， 跟无谓啦，有阵时我觉得咧，有阵时呢个鸡仔媒人咧，即系唔系唔帮，即系。如果嗰啲人咁傳嘅話咧，咁我就同嗰班人講咯，拿出證據來，再唔係嘅咧，就叫嗰班人咧直接 PM 嚟嗰啲受眾， 我冇问题啊，清者自清。其实我安排， 但你逐者自逐啦， 冇错。我成日都自逐嘅，不过就系、不过就系咁样讲啦。 拖低晒啲节目水准添， 唔系逐者自逐啊嘛，系咪先？咁我逐者咁啊自逐啱啊，系咪？ 好 吓，呢度唔好讲呢啲啦。啊，开始我哋入正题， 入正题啦。 啊， 嗱，其实咧，我哋最紧要咧，下个礼拜我哋要讲下啲节目安排先，因为咧，可能下个礼拜二就未必有节目出。咁但系咧，再下个礼拜咧，因为我唔喺香港嘅关系咧，礼拜一我录唔到啊，再下个礼拜一即系初十啊，咁啊，我好夜先翻嚟，咁可能咧就睇下喺下个礼拜嘅五六，即系初七、初八嗰啲日子咧，就或者大家搞一夹时间录一集。 初八以后 系啦，或者初八录一集，因为初九、初十我唔喺香港啦，又咁啊去玩两日嘅啫。 唔紧要啊，星期一。咁星期二六啦， 唔 系现场直播， 直播就无谓啊！你一嚟赶，二嚟又好麻烦，系嘛？咁之后因为开工之后好多嘢搞噶嘛，好多嘢做嘅。咁我哋咧就可能到时睇下初八或者大家夹一夹时间录一集，就喺初十播啦，类似咁啦。咁另外咧就想讲讲我哋可能过年之后，譬如话即系十五咁上下嗰啲日子啦吓，或者再打后啦吓，就搞次春茗嘅。啊，咁啊，到时睇下，视乎嗰个我哋预个场地，咁啊，初步咧，我啊想喺尖东嘅，即系嗰个位置啊，唔好话你次次去西贡咁鸠远，咁啊啲人嚟系嘛，咁同埋 系冇理由嘅，系你顾全啲网友，怕啲网友辛苦啫，以你通呢菜嘅号召，你话你喺南京都到啦， 咁唔得，咁唔可以讲呢啲嘅，系咪先？因为咧就即系你都要估下好多人嗰个交通， 所以咪话你，所以咪 有啲嗱，我有啲老友住喺香港仔嘅，好似呢位网友咁样吓，呢位主持咁样，佢住喺海怡半岛嘅，哇！你过几条隧道过嚟系嘛？ 唔系噶，喂，如果好快啊， 南港岛线 西贡啊，你搭地铁西贡。 唔系咁讲，我话而家响金钟去海怡半岛十一分钟， 系 嗱，本来我啲抗拒嘅，即系讲开呢个岔开少少啦，我都抗拒呢、這个，因为其实搬到去嗰度就系想静啲， 系， 但系而家咧。真系方便咗，同埋咧隧道 大围 改善， 冇咁塞啦。 嗱， 因为起码咧有人分担咗啲 以前咧就塞到去黄竹坑嘅，而家咧就黄竹坑条龙冇晒啦，系入到隧道先塞塞地。 哦，咁咪好咯。 其实系即系都有阵时有啲嘢系得政嘅，即系我哋唔系为插而插，费事人哋啲蓝丝话我哋咧乜都话反，乜都话反。 唔系， 是其是非其非。 其实咧嗱，我哋咧而家呢个节目越嚟越倾向市场导向。因为香港咧系个商业嘅城市嘛，系咪先？正如好似我哋有位某位朋友嘅家姐，咁啊住喺叫李景湾嘅地方咧，就屋企人围标，咁每人每月夹30几万。我第一时间我劝佢，唉，你唔好阻住社会发展啦，30几万夹啦， 咪就系咯， 夹咗之后，你嘅层楼可能升到2000万咧，系咪先？老虎蟹都夹啦，30几万收少你啊，应该收你80万。 阿老师， 系咪啊？ 我举报先 吓， 嗰、位朋友嘅家姐咧系男司嚟嘅， 男司嚟噶。 佢仲问佢嗰位朋友， 诶、哎、一个字， 佢问佢嗰个朋友话：，喂，梁振英有咩唔好啊？全家、啊，嗰全家咩咧？佢嗰位女士咧就50几岁，咁啊老公差唔多啦，啲仔女就10几岁。都觉得梁振英冇问题噶， 系 都唔知翻咩学噶。 喂，689好特首啊嘛， 系咪啊？即系可能唔系，就咁讲。我所知道 佢系先怡行学校读嘅，系嘛？ 啊，唔系、啊，喂、啊，我所收到风咧， 系 男嘅去倾屎，女嘅俾你螺丝。 喂， 嗱，呢、這个世界仲系 就玷污咗香港嘅名校。 仲有，不过系睇 CCTV B 嘅，所以佢。老豆睇清到嗰类啦，可能 系 咁变咗就成件事冲晒啦。 你哋讲咧，而家唔进步，你哋 系就系咯。 作为咧一个爱国爱港人咧，睇文汇嘛，睇咩星岛啫， 同埋区区个三 都爱国， 同埋区区个30几万，俾 系啊， 俾唔够啊，而家 俾唔够添啊， 唔系啊，你应该问下围标嗰班人啊嘛，你会唔会赚少啲噶？唉，我担心你唔够咩啊，唔够， 你会唔会赚少咗啊？ 我系担心你赚得太少啊！系嗱，应该咧，你俾张 check 佢，叫佢自己填。 即系嗱，我哋呢个曲线啊，讲咁耐啦，但其实即系谂你带出嘅问题就系话，针唔吉到肉唔知痛，正如啊，好似阿刁拔咁样讲话，条高铁 直线 快啊！ 啊，不过唔系踩咗你， 唔系你嘅头壳顶上面过咧，系嘛？ 唔系铲起咗你间屋先至铺路轨咧。 其实我好想同我朋友讲噶，你应该同你讲同一个言论啊。喂，唔好投诉啊嘛。你平时咪搞话搞事， 唔系投诉啊！你而家阻住社会发展啊！起高铁咁紧要嘅事，你应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嘛！你应该卖咗你副家产，请你施工队食饭，知唔知啊？系铲平你间屋嗰个施工队啊！你应该请佢食饭， 佢哋无犯先锋嚟， 应该同佢上契，话俾听啊！最好咧就将你个仔契俾佢， 全部雷锋嚟噶嘛！佢哋 冇错啦，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咁就啱晒啦。 咪就系 咁，社会咪快发展啊，进步 又和谐哦， 咪系咯，唔系啊，即系咧，你唔能够唔系呢个世界。梗系少数服从多数噶嘛？经过你嗰度，人哋要拆你，你咪俾人拆咯，系咪先？喂，好简单，你冇理由阻住地球转噶嘛？所以咧，即系我觉得咧系公道嘅呢、這个世界。 咁啊，嗰啲填乜收楼嗰啲，系咪应该自动捐献家产咯？ 哇，应该契俾阿欧永华嗰、那个叫欧，系咪叫欧永华？契俾佢做仔啊，契将啲仔女契捻晒俾佢， 系咪？唉，即系呢个，我觉得其实是自作业嘅佢哋 吓， 但系即系。你见到佢其实佢就走去反抗喎。咁我真係好想叫我朋友，不过可惜我唔识佢啊。 係。咁冇办法啦。即係呢我下次如果我哋平日撞到呢啲叫做即係香港嘅市民呢，我哋会劝一劝佢嗱，有事慢慢讲，係咪围标收贵你个计税咁多钱，你咪当饮茶啦。係楼价都唔知升咁多啦，係咪？ 不过李景湾都升到好犀利啦。 咪係啦，升咁多。诶，获利回吐啫嘛，系咪先？喂，夹得30几万个层楼，大靓啲噶嘛？你打翻皮落去，你咪卖贵啲俾下家咯。 计嗰条数咧，唔知几多亿啊嘛？其实嗰条数咧，直情咧系可以起过。 咁啊唔得，而家啲楼贵咗啦，起过唔得嘅。不过你啊，即系将个大厦包装靓啲咁解啫。吓，我绝对支持围标嘅，绝对支持嗰啲企业嘅。 尤其是投下业楼啊嗰啲啊嘛。 民建联一定要投民建联， 冇错，真系嘅。民建联真系 系啊， 即系呢个功在党国， 围标界嘅桥楚啊， 围标专家嗱，一定要大家真系。 如果唔系最近就唔会俾人起啦，佢喺度啊按饭团啦。 哦，系开始，唔系我觉得嗰啲人唔啱，唔公道， 又唔公道啊！ 人哋民建联咁努力为你建设香港，系嘛？叫做爱国爱港爱共产党吓， 佢同香港政府一样嘅，一派蛇斋饼中嘅时候，佢虽然派俾你，跟住咧你啲人咧就话：哎呀，可唔可以派多啲？佢就话：钱从何来？钱从何来？咪又围标而嚟咯？喂，系咪啊？ 而家月饼唔使钱啊？ 系啊， 系咯，喂。每次派一盒月饼俾你，目标就系等你班傻佬投我一票，等我围标嗰度执翻两亿，喂，两亿啦，咪攞翻2000万出嚟派俾你哋咯，过借路宝嚟嘅啫嘛， 两亿头盘嚟嘅啫，咩啲港珠澳大桥啊，嗰啲咩， 哎呀，咁你要俾人赚噶嘛？ 嗱，我又讲个笑话俾你听，我最近我有个朋友咧就俾张标书我睇咧，系做一个咩咧避雨亭， 哦。 不能 民建联咧，嗰啲系10万啊嘛，30几万。我朋友呢个职业直冇良心啊！ 系啊， 佢做咩咧？佢一个避雨亭，下低仲有一个65寸嘅电视， 哦， 双面， 哦， 播埋广告， 哦， 有埋 WiFi 4G， 哇，好啊！ 报几多啊？ 报几钱啊？ 报8皮， 哇！咁唔得啦！ 呢啲人简直咧系破坏香港和谐啊！ 争饭食咁样唔啱啦！ 大佬，人哋净系整一个咁禅缝，30万。你报到咁又知啊，装 有 WiFi， 使唔使装埋软雪糕俾人啊？ 呢啲叫做坏规矩， 整两支桶喺度装软雪糕俾人啊！ 无限添嘢食啊， 系咯，咁唔啱， 系咪先？咁你收嚟你八皮嘢，我觉得真系民建联真系有良心啊！嗱，好似佢哋咩离岛区议会起嗰个咁嘅单车所， 8万欧罗系嘛？欧罗啊？ 唔系啊，我朋友攞俾我睇8万蚊人仔，我话。而家人仔跌咗啦，唔系好似你讲我算 904，我好多承认嘅， 都差唔多90000几蚊啦。 系啊，90000蚊， 10万都唔使， 10万蚊都唔使，你30万一个避雨亭，其实香港人应该要感谢民建联。 唔系，要感谢噶啦，因为咧佢起码30万咧系整个可以避雨亭俾你，你要记得以前有个不能避雨亭噶嘛， 30几万嘅嗰、那个， 成个等咗喺度，你除非你擒上去嘅啫，如果唔系你避都避唔到嘅。 唔系佢稳阵啊嘛，佢惊风大吹走啊！因为你知道有时嗰、那个尤其是鲗鱼涌嗰度近海边咧，风好大噶嘛，卷走你啊，坐喺度避雨系咪？ 所以我哋真系要感谢 感謝，真係其實感謝建制派。我每一次咧，我都同啲即係我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人咧，即係嗰班即係自己係即係又係俾人宰割緊嘅豬，但係咧。同一時間 要捍衛，佢哋仲要捍衛嗰個豬圈老闆嘅權利， 捍衛被宰割嘅自由， 或者 冇錯， 佢哋即係全聚德抗議係咪？抗議你哋咧就打壓嗰啲鴨啊，出嚟抗議你打壓啲鴨啊，係嘛？打壓全聚德， 打壓全聚德啲鴨， 冇錯啦。 啲鴨， 啲鴨 要捍衛全聚德， 係啦，要捍衛全聚德， 冇錯啦。幫全聚德發埋九字卡。 唔係，如果咁講，咁咪即係等呢啲人咧走去呢個抗議，然之後就話咧幫呢個差佬爭取丙人為法定權利咁咯。 我有一次咧嚟講，你講呢樣咧，我兩個故事要講啊。我喺一個啲咩死人嗰啲咩懷舊嗰啲咩 group 度咧，咁有條友就喺度話啊。整條片出嚟就係舊年啊咩有個男仔被人喺法庭門口冚咗兩下咧， 趙憲聰， 趙憲聰，跟住成扎嗰啲咁嘅阿伯咧走出嚟話抵打啦，你講呢啲咁嘅嘢，即係其實有呢班咁嘅人嘅，即係佢唔諗下，喂，平時你講話誓言旦旦講咩維護法治啊，嚇咁呢啲係咩啊？即係佢又覺得咁係啱嘅。咁另外一個咧，頭先你講嗰啲咧，即係全聚德啲鴨支持全聚德嘅維權咧，我見到一架。我哋嗰边嘅 man 仔咧，几冇义气啊！贴咗个广告，港铁咩南区咩线路， 港岛线 通车 纪念， 你有睇嘛 ？Facebook 我唔知系嘛，佢真系有个咁嘅广告喺嗰个 man 仔度啊！其实蚕食紧佢噶嘛， 哦， 即系呢啲后冇骨气嘅， 咁冇办法，咁有人买啲广告，你咪要买咯。 咁你都要睇下嗰样嘢，即系等于就系话头先嗰啲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 冇辦法， 就係佢哋 唔 係， 因為咧佢依個有廣告收入，咁你俾人賣廣告咯， 都仲有啲，仲有啲著數， 你仲有啲理由， 有啲理由。 但唔係喎，咁你如果咁講，你蛇齋餅種都有著數啊！佢又幫我登記公屋，又幫我老婆翻嚟團聚， 係 其實係靠佢哋做 嘅。其實係靠佢哋做嘅，即係有時你亦都唔能夠抹殺人哋功勞嘅。我話， 所以係咪？所以30万 VS 8万，即係其實人哋平過俾你啦。我老頭先講話齋。中港車牌其實中間好多水腳噶嘛，咁你都要中間好多費用嘅。 咁30万有好多配套設施加埋嘅。 咁啊， 好多人分噶嘛，你估一個人代曬咩？30万，好多人代嘅啲錢。嗱，我哋咧幫民建聯拉完票啦。啊，即係雖然我哋咁擁護民建聯，希望咧個個都將所有嘅票投曬俾佢，但你屋企咧就圍標啊，就每人要交100万，係咁啊，啲港豬咧就話佢聽啊，佢哋就會好滿意噶啦。 哦，唔係喎。如果你做得到將所有票建制派票投曬俾民建聯，係一件好事嚟嘅喎。 係啊， 即係因為咧， 招數政策 唔係啊，係啊，其他嗰啲建制派咧就唔會分到位啊嘛，佢就嘥咗啲票啊嘛。呢個係好事嚟噶。 哦，咁係即係工聯會又去咗民建聯， 係啦， 新民黨去咗民建聯， 係啦，佢就咁就爆曬佢咪最多蝕曬啲尾數咯。啱㗎，呢個做法啱㗎。 好難嘅，其實係唔會嘅，佢哋識得分㗎， 佢識分㗎。 我都係有人安排咧， 係有人安排㗎啦。嗱咁樣咧，我哋咧頭先其實行呢個。嘅題我話講咗好耐嘅，原來都未入正題。嗱咁我哋一個咧最近一個發生依幾日咧發生過一個好大一件事，就係咧我哋發現啊，有一個人物，佢咧所作所為咧，我哋初初以為咧佢喺壁屋坐咗36年监，後尾咧有人話唔係壁屋。佢喺庇护工场做咗36年嘢，而家出翻嚟重投社会啊！ 你错啦，壁屋系冇36年监嘅，系赤柱， 系啊， 赤柱重道 啦， 赤柱囚禁3年以上嘅监等嘅，咪监犯，嗰啲系3年以下嘅，所以一定系喺赤柱。 哦，近佢嗰度啊，都 咁啊，梗系啦，系咪啊？大家香港岛 系啊，嗱咁咧。有一个话唔系，佢其实咧都有啲不能自理嘅。佢系咪老人痴呆36年？咁啊，而家叫转院啦，系嘛？即系嗰间老人院执笠。 唔得，老人痴呆36年就应该个脑退化到行唔到。 佢20几岁开始痴老人痴呆啊嘛， 唔得噶，唔得噶。个脑如果一路不断恶化嘅话咧，维持唔到咁耐，应该咧个人系完全唔行得噶啦。 我觉得你呢个样有啲偏颇啦。如果佢一个有30几万人工睇， 咁啊另外， 咁就吊 系啦， 咁啊吊得住啦，咁啊吊得住啦。 因为咧，从种种迹象显示啊，呢个叫做咧。前政务司林郑月娥咧，佢嗰个 表现同埋出嚟社会面对 力、啊、 面对社会事物嘅能力咧，系等同喺赤柱监狱坐咗36年监而重投社会，又或者喺庇护工场做咗36年嘢。不过佢系有30几万一个月嘅。咁你睇翻一个人， 我讲多句，即系代表我哋香港政府咧。好关怀啲弱势社群， 系啊 呢啲咁嘅人都有30几万。 你话要支持689啦， 你谂下喂，弱智嘅都可以搵30几万一个月。嗱，好简单，你咧八达通，香港咧系97年已经有八达通噶啦，已经有19年，正式咧话俾你听咧，有套戏嗰阵时系90年代嘅，就未有八达通时代，有套戏叫做《与龙共舞》。刘德华做嘅，张敏就做，张敏就做嗰啲乡下妹，咁去识到呢个系叶德娴，佢老母好贪钱嘅，咁咧就识到刘德华系一个有钱仔，但系咧佢又要扮偷渡客，嗰阵时仲有偷渡客嘅，佢要大陆鸡，咁咧就第一时间嗱，啲人咧 鬼仔标先礼吓，系呢套啊， 系呢套咩？ 飞过嚟鬼仔标先礼啊， 我唔记得， 你继续讲， 唔记得啦，咁咧跟住咧佢咧就话诶。以为佢是偷渡客咧，就捉住佢，就问3个问题。偷渡客一定唔识啦。中环去尖沙咀地铁几钱一程？佢话唔识啊，我都唔搭地铁嘅，咁啊俾叶德娴揼咗一锤，系嘛？跟住咧再问佢，咁香港中文报纸几钱一份？又俾人揼咧，佢话佢唔睇中文报纸嘅，净系睇英文报纸啊嘛。又俾叶德娴咧就插眼，跟住咧最后问呢个问题啦，周润发同周星驰咩关系？佢都唔识答你，因为佢话唔睇唐片啊。啊！净系睇西片，咁啊又俾叶德娴， 又就证明系大陆鸡， 冇就证明你大陆偷渡落嚟啦，系咪先？好简单。不过而家如果问呢两条问题，头两条问题咧，香港有90%人答错。 但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，九成佢唔问呢3个问题，而家证明你系咪香港人咧？就系、是、香港人唯一可以唔带钱搭交通工具嘅系乜嘢？咁系八达通啦。咁佢唔识答咯，呢个人 系。 在所有的71有没有次子或次子买呢？ 有的。 那是有的。那而他亦都自己讲话不好，即是他比鬼揞眼，所以呢他都是不合格。 他在汇景阁呢，他住汇景阁他转角那71就应该英军中心楼下那71。那71呢很撚大的。比正常物低71大呢就冇理由冇嘅。起码都有啲纸巾盒装纸巾卖。 但他会行那里都有几百米的，他不会行的。 佢 英军中心我谂百零米度， 唔系佢一行过去，佢话佢行去71冇，跟住搭的士翻去政务司官邸。点解咧？嗱，有个网友好答得好巧妙啊，即系佢话咧，你一盒盒嗰啲厕纸唔买，一包包嗰啲纸巾你唔买，你块閪好卵大。要买成卷厕纸，要买嚟抹啦咩？系咪先？即系我啊！嗰、那个网友讲，我真系呀，系啊！除非个体积嗰、那个面积好大啊，即系要 大田啊， 系好，即系嗰个需要抹嘅地方好多啦。如果唔系，唔需要要买成抽纸巾 啊，要塞个地拖落去咯， 系即系冇理由噶嘛。咁你买两包 Temple 咪搞掂咯，6蚊系嘛，3蚊啊，好卵贵， 4蚊啊而家。71-4蚊， 哇！真系抢钱呢间嘢啫，你捻晒煲，嗱系嘛？ 证明你揾开卅帮近七十一，揾 卅几万一个月冇所谓啦，呢几蚊 系咯。喂，咁你咪买10包咯，你块嘢大系嘛？又唔系嘅，一定要买一抽嗰啲纸巾，嗰啲平嘅，知唔知啊？公务员好精打细算噶。公家嘅钱就可以唔使悭，自己嘅就要悭啦。不过咁，如果你悭钱，你有冇理由搭的士噶？而家冇得 cam 噶咯，又搭的士系政务司官邸，系咪？所以话咧， 想问一张建中攞啊？ 一个人啊，连自理能力最基本嘅自理能力都冇，买一块纸巾抹块嘢都唔识，咁你点样做？ 你齐家，你修身又唔得，齐家又唔掂。 唔系你点样做呢个特首咧？系咪？你连最基本嘅嘢叫做咩啊？叫做自理能力啊！正式好似嗰啲叫做咧庇护工场出嚟嗰啲人一样，你都冇自理能力嘅，咁点选你做特首啊？仲有啊，做特首咧，其实咧要，我觉得咧系要经过心理测试，要帮佢做一个心理评估。一个女人30年或者20年或者超过10年冇老公喺身边，形同守寡。一个女人的精神状态呢是十分之危险的。尤其是被她掌权是一定是狂魔来的。 有网友呢将她这十几年的照片呢 整上嚟咧，其實有變化嘅， 上游心生係嘛？變咗一個魔頭咁樣啊， 同埋 魔頭。 再有人 cap 埋嗰啲 video 睇翻咧，再睇下佢近呢，尤其是呢一兩年講嘢，特位即係自己留意一下啦。其實好中意留意佢呢一點嘅，就係呢條粉餅咧。是讲嘢唔望人嘅， 系 佢唔系佢唔佢不但之望 人，而系只眼咧系左闪左去左碌右碌左碌右碌，系你望如果你望住佢只眼咧，你会头晕嘅， 言不由衷咯， 冇错啦，言不由衷呢啲正式咸湿眼。啊，咁咧，佢其實目標咧，就即係點講咧，想避開你嘅視線， 顧左右， 冇錯啦，顧左右而言他，呢啲人咧係唔可靠 的。提防咯，我講一個實際做生意嘅例子，又聽下。 係， 響五年前有條粉餅又入嚟啦，就嬲我做一齊夾檔啦，咁我介紹啲客俾我識咁樣，咁又我叫我介紹客俾佢識啦，咁啊大家一齊去衝咁啊叫啦，見客啦，咁啊開頭冇乜嘢嘅，都冇攞單生意翻嚟啊，收尾第一單。就同佢合作，就出賣我啦。 哦， 佢嗰個人隻眼就係同阿林鄭嘅眼神係一模一樣， 一模一樣，同一隻型號。 我咁頭先啊，飯前嗰陣時咧，食飯嗰陣時咧，刁拔同我講呢啲有科學根據嘅，我就唔好講咁多科學啦。呢啲咧就我嫲咧細個教我嘅，即係一個人如果講嘢係咁樣嘅話咧，你自己要小心啦。 係 嚇，咁啊呢啲我估咧係老人家以前嘅一種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種統計學嚟嘅，一種智人做人智慧，咪即係等於另外一啲咧就咩咧？咩啊？以後見衰啊！阿郭偉強嗰啲啊， 係 工聯會嗰、那個啊，佢咧好嘢噶，我老婆見過佢噶，真人噶。佢話：哇！嗰日琴日行過，佢響西區西誒咩噶嘛，響西環噶嘛。 唔係，郭偉強係喺 佢響西環有支旗喺度啊。 哦， 咁樣我揸車 和富噶嘛，選和富啊嘛。 我老婆喺隔離見揸車，我揸車咧見到有張 banner 係郭偉強噶。佢呢個係郭偉強。我真人见过佢块面好好角噶喎，真系 系角字口面， 角字口面噶喎吓，咁点解咁噶？冇啊 ，Photoshop 系， 因为佢自己都知道自己衰， 美图修修 啊。即系讲翻林郑嗰啲啦，咁其实我谂真系大家选民自己即系谂谂。 唔系，因为我觉得咧，嗱，你从你嗰个心理状态咧，呢、這个女人一定系唔心理唔平衡嘅，一定系心理唔正常嘅。因为正常一个女人呢个年龄咧，嗱，老实讲，收咗经好多年，但系咧。佢老公长期唔喺身边，仔女长期唔喺身边，所以咧佢其实对社会嘅事物系一无所知嘅，佢完全唔知出边咩环发生咩事嘅，连八达通都唔识用。老实讲啊，香港有几多个八达通唔识用嘅人咧？真系火星翻嚟，啱啱火星翻嚟嘅，即系就算唔系赤柱出嚟，都系火星翻嚟。 唔系啊，连嗰啲做明星啊，由朝到晚啊，有人啊，佢哋都。要有咗八达通噶， 听下老师 可以冇钱 拍车嘛？ 喂， 八达通我嚟拍车嘛？ 咁有司机嘛？ 有一次话听下老萧讲咧，佢讲过都话啦，阿边个啊？啱食新世界啊？ 郑裕彤， 郑裕彤都搭地铁 啦，搭地铁悭两蚊添， 悭两蚊添，老人家 行远啲悭两蚊。 飞嘛？ 喂，大佬，人哋贵为千亿富豪。都要搭地铁赶时间， 呢个好多年前嘅事咧，呢个讲紧九十年代噶啦，八九十年代噶啦。 但你林郑，你算系咩啊？你顶两个公保 嗱，林其实好多公务员真系同呢个时代完全脱节。 绝对啊！ 而家呢个胡苏贞出嚟咧，扮下亲民啫，佢同林郑唔会争好远噶。 一丘之貉， 真系一丘之貉嚟嘅咋？老实讲，不过咧就佢提早咗一年出闸咧，出嚟扮下亲民，又去深水埗。提了一年，去年已经出嚟噶啦，又睇睇曹星如，又去睇捧港队场，已经做咗功夫噶啦，所以咧，佢呢个胡苏贞系处心积虑要做呢个特首嘅。咁因为你睇翻个民望咧，而家佢其实长期有超过50%嘅嗰个支持度咧，其实你林郑系冇可能咧追嘅。如果根据呢个叫做咧嗰、那个白发魔女讲啊。中央不想咁多人入閘的話咧，係林鄭係冇得入閘嘅，因為咧淨係可以足夠支持一個人，而呢個人高票當選就係胡蘇貞。到時咧可能咧就會掹，即係叫扯貓尾揾葉劉上去咧就講下嗰啲，即係幫佢抬下橋啦，有競爭咁樣啊，等你葉劉你輸得心服口服啦，俾你入閘又可以攞翻百零票。 但係佢呢排不斷係咁樣話 因為佢收到風，人哋收到風唔俾佢入閘啊嘛，係咪？ 嗱，琴日又有一單嘢啦，又又話咩選委唔會投一啲。 林鄭 中央唔 唔系林鄭嘅讲法就系又话咧，点解佢要冲出嚟选咧？就因为惊到时选咗一个咧，中央唔会任命嘅人，所以我冲出嚟帮中央。 喂，你而家三个系建制，一个法官都系建制，个个都系建制，中央唔会任命， 系咯？ 有边个唔会任命先？ 紧要 唔紧要。 你讲啊， 你讲，讲咩冇所谓。但最大嘅问题就系、是。你凭乜嘢讲呢啲说话？ 冇错啦！ 你咩人啊？而家大陆上面嘅嘢，你即系睇小，你即系睇小中央啫。我冇本事搞掂呢度。你睇你睇我唔起啊！而家第一、第二呢啲，如果喺以前帝王啊，呢啲叫僭越啊！ 系啊，呢啲叫猪狗族噶，要剥皮啊！呢啲 几时轮到你讲呢啲嘢啊？ 真系要零次，我哋冇兴趣睇啦，因为咧林郑咁卵丑。受晒皮啦，冇兴趣睇。 3000刀啊，好似话。 千几刀啫，1700几刀啫，戒唔到嘅，因为皮巢啊，你明唔明啊？有啲肉片唔到出嚟。 同埋仲有一样嘢，佢咁讲咩？即系将啊中央阴点嘅嘢 讲埋出嚟俾你听。讲 出嚟， 系 臭，即系以前话臭屎物冚啫，冚冚埋埋。 呢啲要泄露，呢啲要泄露国家机密嗱。我听讲盲眼啊，都要去打靶。我哋 睇国家机密啦。 我哋而家圈紧，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再讲。 好。